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第二节就呢个柯娜夜色咧，就我初头我都读错，但系阿几台更正咗我啦，就唔好读阿娜夜色系咪？ 哦，唔系呢个都系音频嘅嗰个问题嘅啫，又唔。總之你一讀完咗之後，我係知道你係講邊一樣嘢 就得噶啦， 因為字嗰樣嘢而家我諗仲更加，你講柯娜夜色嗰陣時間咧，遺色中嗰陣時間咧，就都會去到嗰、那個語言道盡嘅嗰度嘅啫。 即係你話阿娜夜色啊，柯娜夜色清楚唔清楚咁樣係咪啊？ 唔係講嚇，即其實係。我哋其實一直咧信賴語言咧，就可以解釋曬我哋所有世界嘅呢個諗法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其中嘅一個知性範疇嘅嘢、嗯。有啲知識咧係語言到外嘅嚇，咁啊嗰個咧有陣時你唔係用一個叫做聽翻嚟嚇讀翻嚟嚇嗰個你理解嘅嗰、那個係。 咁咩係柯娜夜色咧？咁呢個就要由頭講起啦。咁其實一嗱我就第一樣嘢我就唔係門外漢啦。第二樣嘢就係如果講得太過細節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聽到一嚿雲。我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即係簡單到簡化到就係可能有少少扭曲咗嗰個原意咁，但係起碼你知道大概咩啦。就其實原始佛教咧，最原始嘅佛教咧就冇乜點提呢樣嘢嚇，即係好簡單嘅講個人嘅意識。但係去到呢個大概千零年前咧，就有一啲嘅印度啊大城啊，即係喺印度嗰邊咧，應該就係。嘅佛教嘅思想家咧、哲學家咧，佢就提出一樣嘢，佢人咧有八色嘅，八色咧就好易數嘅啫。嗱，即係我哋嗰個肉體啦，譬如話手啦、耳啦、眼啦、鼻啦、觸摸啦，咁呢度就五個，呢、這個好易理解嘅，即係現代心理學都係咁解釋法嘅。咁我哋可能再加一個就係個意識啦，係。咁呢個加埋咧就應該有五個加一就應該六個啦。咁點解有八色出嚟咧？咁樣嗰個八色咧就係佢跟住加多一樣嘢，有一個叫抹拿色啊。咁跟住再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柯娜夜色，即係到最嬲尾嗰個，最嬲尾嗰個嚇。咁呢個柯娜夜色咧就因為佢係音譯啦，佢原本嗰個係應該係梵文啦嚇。咁、咧就有啲人就意譯啦，意譯係咩咧？意譯就叫種子色係嘛？或者是其他的譯法，咁點解係種子色或者係藏色咧？咁樣嚇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嗰個柯娜夜嘅意思咧，就係等於基礎，即係所以，但係佢呢個基礎意思唔係傻，即係你個人嘅基礎嚟，係一個超乎咗個人嘅一個嘅意識體嚟嘅。咁就初頭聽咧，就聽到一嚿雲啦。你又未見過，你又未咁，你點知有呢樣嘢？呢樣嘢咧？咁但係由於嗰個近代嘅心理學嘅發展咧，同埋電腦嘅發展咧，就令到好多人開始明白喎。佢唔係一啲即係亂噏嘅嘢嚟喎。你可以佢可能係唔啱，但係起碼一啲即係實在嘅根據。譬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呢個榮格嘅集體潛意識。咁啊，佢師傅弗洛伊德就係、是。嗰樣嘢就係純粹係一個講緊三重嘅意識啦，三重意識就係起碼有兩重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你意識就係你知道你自己做咩嘅，譬如我講緊嘢，我知道我自己講嘢，但係另外一樣就係你潛意識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你無意識嘅意思話你有陣時你做啲嘢你冇一個意識諗住係咁去做，但係潛意識就更加難解啦，甚至到而家啲人質疑緊有冇呢樣嘢。咁、那個潛意識嘅意思就係話咧，有一啲嘅力量或者有一啲即係心理嘅或者係精神嘅力量咧，係驅使你做一啲嘢，令到你有一啲諗法，但係你自己係唔知嘅。OK， 好啦，但係榮格嗰個就係去到更加犀利，就係嗰個有一個潛意識係唔係係限於你個人嘅，係成個文化、成個種族甚至全世界嘅人。咁你如果將呢個陷海嘅時候咧， 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理解所謂呢個柯賴耶式，即係嗰樣嘢啦。咁但係佢後邊譬如講到種子啊或者其他嘢嘅時候咧，佢又唔可以純粹用呢、這個靠傭嘅方法去講嘅喎。好啦，咁電腦我哋點理解咧？咁電腦簡單啦，譬如話而家我哋有雲端嘅呢、這個儲藏啦，嚇，其實每一部電腦都唔入邊嘅嘢都唔係淨係喺個電腦入邊啫嘛。個電腦如果博咗個互聯網之後咧，咁有另外所有嘢，譬如而家我你見到呢個畫面都唔喺個電腦入邊嘅。是因為我博咗互聯網，博咗個 WiFi 先去咗個互聯網嗰度，咁我先收到呢個咁嘅嘢嚟噶嘛啊！咁咧嗰個又可以理解為即係呢個柯賴耶式嘅一種形態嚟嘅啊！即係話咧，其實喺人類有後邊咧，即係我哋以前唔知嘅，但慢慢我哋覺得好似有啲嘢就係、是，其實我哋一個好龐大嘅 database 喺度嘅啊！我哋可以一路收緊呢啲料。咁只不過收個形態咧，你係唔知道我點解會無厘頭可以博到一個 WiFi 上去呢個咁嘅柯賴耶式嗰度啊？嗱，柯賴耶式唔係講個人嘅，即係我哋講阿基奴應該冇錯啦，係嘛？即係唔係講緊我個人柯賴式，係講緊一個好龐大嘅一個意識喺度噶嘛？ 更加再深入講，同人冇關嘅 嚇，同人冇關嘅，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係同世界有關嘅一個叫總體意識嘅 總體意識。咁另外咧就係、是、譬如大家有聽我哋講嘅，譬如呢個阿卡式，阿卡式記錄，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話傳説中嘅一本類似一個圖書館咁嘅物體。咁入邊咧就有曬我哋前生啊，我哋將來啊，所有人嘅一個記錄喺度嘅。你如果你識查咧，其實你就會揾到。即係過去未來一啲嘢嚟嘅，咁你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理解頭先我哋講緊嗰個柯賴耶式啦。咁咧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個種子啦。個種子係咩意思咧？咁樣個種子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嘅呢個社會嘅現象，或者我呢個人類社會嘅現象咧，唔係純粹講我做咩嘢，我有一個意念喺度咧。呢、這個意念本身咧，譬如話我嬲一個人，或者我甚至我講，我唔講出口，我喺個心入邊詛咒佢。其實呢個係一個種子嚟嘅，呢個種子到某一個條件之後咧，佢會 呢個起因啦， 會做 結果啦， 會成為一個結果嘅。咁、所以咧，點解會講正念咧？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喺嗰個喺佛教入邊咧？你連一啲衰嘢，一啲負能量嘅嘢，你都唔好諗咧，就因為你諗下都原來有個結果，有個後果喺度喎。好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咁呢樣就咦？咁第七式嗰個咩嚟啊？第七式呢個就抹拿式。咁咧我又用一個好粗疏嘅方法，好粗淺嘅方法講咧，費事大家即係聽到一嚿雲，係一個唔好嘅嘢嚟嘅。佢有一個名，另一個名就叫污染式。咁呢個污染性係點解咧？就係抹拿咩咧？就係令你覺得我係我，即係令我覺令呢個意識係令到我覺得呢個世即係係我先感受到我自己嘅嘢嚟嘅。即係話呢個係等於大約等於嗰個弗洛伊德邊個 ego 啊 ，ego 嗰個諗法嚟嘅。就係、是、因為喺佛教概念入邊嚟講咧，無常啊，就個意思係咩咧？所有嘢都係無常嘅。連我覺得我呢個人本身，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是，我好明顯我係我嚟噶啦。我譬如我唔會感受到阿幾圖諗嘅嘢，我亦都唔會感受到佢痛苦。咁其實呢個諗法喺佛家嚟講係錯嘅。這個幻覺咧，其實就係我哋嗰個抹拿式去形成一種心理現象嚟嘅嚇。咁呢個基本上咧就係頭先我哋去講緊話點解有白色個啦，咁你就奇怪，點解無厘頭又講到呢、這個？因為呢個就回答咗嗰個所謂輪迴嗰個問題。輪迴嗰個問題咩咧？就係其實所有嘅呢啲意識咧，都喺曬嗰個最撚尾嗰層嗰度嘅。咁佢喺英文嗰個講法就叫 storehouse， 即係一個收集曬所有嘅嘢嚟嘅。而我哋去輪迴嘅意思嘅時候咧，其實喺呢個 storehouse 入邊，即係呢種。即係柯賴耶式入邊嗰個現象嚟，就係我哋要透過一啲肉體、一啲肉身咧，去即係將我哋嗰個意識啊，即係能夠承載。而呢、這個點解會有啲好嘢唔好嘢咧？就係因為咧，其實以前嗰個種子留咗落嚟，這個就係嗰點解我哋會經歷咗一啲所謂業力啦，就係、是、嗰個種子入邊佢發芽， 佢跟住長大，跟住就會形成咗。如果佢係唔好嘅，就有一種唔好嘅業力；如果好嘅話，就有一種好嘅業力喺度。咁所以咧，呢、這個柯拿意識咧，就有人懷疑啫，係愛嚟解釋點解我哋有輪迴嘅嚇。咁、嗰個成個嘅呢個概念係呢種咁嘅講法，必出自咩咧？就出自一本書。咁而家大家可以睇嘅叫《涅大成論》嚇。咁《涅大成論》個涅就係點解咧？就係、是、用英文解釋 summary， 即係將呢個大成論咧做一個總結，係一個簡單嘅總結。咁咧就我唔即係唔好，我大約記得有一本書咧，應該《涅大成論》咧就係、是、應該係無著啊，一個印度嘅哲學家寫嘅。咁咧就嗰本書嘅原文咧，梵文咧就而家揾唔到噶啦。咁但係佢有兩個譯本，即係兩個文字嘅譯本，一個咧就係中文啦。另一個咧就係藏文嚇，咁從呢個推敲咧就有原本呢本書，只不過咧就呢個喺印度嗰邊咧呢本書已經誒揾唔翻嘅啦咁樣。咁啊頭先我講我就阿基督，我有冇講錯啊？ 《涅大成論》我咪因為而家我都係有做呢、這、一個嗰、那個筆記嘅。咁佢最重要咧嗰、那個佢其實嗰個叫菩薩學啦，菩薩嘅學問嚟嘅。咁就簡單啲嚟講咧，咁啊《涅大成論》咧就係即係講你如果經歷咗嗰個見聞之後嗰陣時候咧，你嘅所得到個知識咧，你可以有個叫做係升咧嘅。咁呢種升咧就你會令到你睇到嗰個世界咧，因為抹那色咧就令到你大抹那色好似一個 filter 咁樣，令到你有好多分別心。啊，咁啊變成咗有我嘅 分你同我啦， 係啦，咁呢種分別心咧，裡面咧你可以咧就用呢個涅薩呢個大成呢個咁嘅學問咧，將呢種分別心咧就揾翻佢中間嘅嗰種叫共和共通點。咁樣所以咧，呢個咧一個好高嘅學問嚟嘅嚇。咁啊，亦都講咗咧嗰個，因為佢其實喺佛堂唔係冇講過嗰、那個唯識嘅。不過嗰個唯識嗰個佢有記啊記咗落嚟。但係不過咧，即係你睇嗰啲經咧，就全部佢啊，即係薄伽梵嗰個世界嚟嘅，即係薄伽梵啊，即係嗰個叫高一個層次， 即係唔係同人講嘅，嗰啲阿里安人嚟㗎啦， 唔係嗰啲係星球人，外星人嚟㗎啦，係啊，嗰啲菩薩嗰啲嘢嚇。咁佢講咗之後嗰度咧，咁就佢淨係講翻嗰個記錄俾你聽，即係阿柯難啊，佢結集嗰陣時，淨係講記錄，就唔再深入解釋。咁啊，去到後來咧，即係。第三結集嗰時候咧，就將呢啲嘢嗰度咧用意識嗰樣嘢嚟同大家講啦，咁樣樣。咁啊，所以《涅大成論》咧喺《法華經》裏面都已經提及噶啦。咁嗰個就係講以前嘅知識，你如果咧就將你都有經歷過嘅之後，你有學過嘅話，而家其實我哋呢個世界，但係有問題就係好多人唔學嘢啊。咁你基礎你學咗之後嗰時候。其實就大成嘅出現咧，就話你已經升，可以再成高一級嚟去學一啲超意識嘅學問啊。咁、那個超意識咧，如果你有嗰個掌握，有嗰個瞭解咧，你會覺得你會睇到榮格啊，同埋頭先都有提及西方嘅心理學咧，佢都將嗰個東方嘅嗰個心學，而係用一個叫理論嘅基礎、系統嘅基礎，就將佢就講出嚟啊，講得好好。不過是其中一部分，啊，仲有一樣嘢就未曾係叫東西合璧咁解嚟嘅啫，咁啊， 嗱，咁頭先你講即係譬如提到嗰個喺佛教入邊咧，咁如果作為你唔信咁，你會問，我都見唔到有阿拉，即係阿拉耶識，咁就話俾佢答案話俾你聽咧，你透過某一啲方法咧，你就會見到噶啦，即係換言之，如果你有一種嘅特殊嘅技能咧。咁你就可以搭通嗰條線嚇，咁你可以用一個現代嘅電腦嘅比喻咧，就係你攞到曲嚇，咁你攞個曲咧喺個佛教入邊就即係會叫你做咩咧？就係譬如冥想啦，或者係做某一啲嘅幾，即係一啲嘅行為啦嚇。咁咧就係奇怪地咧，就係譬如喺卡翁入邊咧，即係呢個榮格入邊咧，佢都有提倡一啲，即係你有啲方法可以接觸到呢個集體潛意識嘅嚇。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發夢啦，發夢如果你能夠一啲即係將佢一啲記錄你將佢加以一個心理學嘅分析嘅話咧，咁你就會睇到入邊一啲嘅符號，咁透過啲符號咧，你又掌握到入邊嗰個內容嘅 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其實你唔需要去，即係你可以懷疑佢有冇實證嘅基礎，但係你可以起碼首先做一啲嘅訓練，咁你先至即係去判斷呢樣嘢係真定係假嘅。嗱， 其實喺佛學嗰度講阿賴耶識咧，佢都已經提及咗，即係佛陀已經去咗嗰個超越咗阿賴耶識嘅有一個叫密嚴嘅。那個不是意識的，那個是一個叫境界的。密嚴的境界呢，它裡面現在，如果我們用簡單來說，就叫超意識，或者超意識。那而那個境界呢，即有很多過來的意識，即以前那些大德高僧呢，去到那個密嚴的那個境那裡，即真言密宗啊，那個最多的。那他呢就藉著他們的那個能力呢，有很多信息掉回嚟俾我哋啊！你哋而家可能即係成日都睇，可能講緊嗰啲而家嗰個叫做係 ufology 都係提及有一個叫做係未來嘅意識嘅，叫未來人啊嘛，即係天能都係講嗰班 嚟喺未來翻嚟嘅。 係啊，即係嗰叫阿 John 嘅嗰位仁兄啦嚇，嗰、那個時間嘅旅行者。咁佢翻咗嚟嗰時，佢就將有好多即係其實佢留低嘅嗰個信息咧，都講咗俾你聽咧。我哋受嗰個時間嘅個限制咧，喺某一個時刻啊，未來嘅某一個時刻已經解決咗呢個叫我哋嘅三世啊時間嘅問題啊，可以咧就用超越時空嗰樣嘢翻啊嚟教我哋一啲新嘅知識。嚟了解翻咧，我哋點樣去行我哋嘅往向未來嘅路咁樣嚇。咁啊，呢個都係同嗰個其實你歸納到嚟講咧，即係其實已經越過咗阿賴耶識嘅嗰個世界。 係可能仲上邊喺八識以外，仲有一啲更加高層次嘅嘢，係嘛嚇？ 嚇嗰個，但係如果已經係唔能夠用意識呢個語言啊， 語言去表達嘅， 成個你涉大即係涉大成 涅大成論 就喺度專講嗰、那個。怎樣去將你的語言變成一個殊勝語、 即最 perfect 最好的 最 perfect 的字眼用得最好 的那個語言 最理想的表達方法 你可以表達到即表達了一些出來甚至那些東西不是你的東西的、 是那些是一些這個宇宙的意識的東西的 所以那些叫殊勝語、 好那你會問、你說了一大輪的咁實際上有啲咩嘅具體嘅意思呢因為你譬如話你有一輪迴，有外星人，咁對你個生活冇影響噶嘛？咁我話聽唔係嘅，因為點解呢即係譬如話頭先我哋提到嗰個《涅大成論》係一本書嚟嘅，但係後來咧佢發展咗個學派啦。呢、這個學派咧就係叫瑜伽行派啊。咁瑜伽行派咧其實喺歷史上係相當曾經係相當之著名，因為點解呢就係、是、當呢個唐三藏去印度取經嘅時候咧，佢翻返嚟咧就建立咗呢一派。咁但好不幸咧，就呢一派咧傳咗幾代之後咧，就即係無影無蹤嚇。 而且係密傳啊， 密傳啊，而且 秘密個密啊， 已經係落咗地下噶啦，underground 咗噶啦。咁我唔知點解啦，因為我又即係唔係太熟個佛教入邊嘅 真。真言密啦，真言密係就講呢啲嘢。 嗱，我據我所睇啦，即係我可能講錯啊，大家即係更正我啦，就係、是。其實瑜伽行派咧就同呢個中觀派咧兩個有矛盾嘅。中觀就係講空， 龍樹菩薩嗰啲咧， 係龍樹嗰啲就係講空嘅。咁咧，但係咧就瑜伽行派咧有一個好即係勁嘅一個所謂命題，就叫萬法唯識。咁因為如果你講到萬法唯識嘅話咧，就有啲嘢係存在噶嘛，即係起碼意識呢樣嘢係真。是有的 即有路俾你行啊！ 係啊，係啦，即係 所以叫行派啊！ 啊，瑜伽咁啊，呢個意思係真嘅咁，有啲人唔係空嘅咯喎，咁所以就可能到依家都仲拗緊呢個問題啊！咁咧就即係，但係因為我哋就唔去涉及入邊嗰個佛教呢啲 得㗎啦，簡單啲嘅孫悟空就行緊嗰個，孫悟空空行者 係啊， 孫悟空嘅都仲喺度行者 咁啊！咁呢個萬法唯識呢樣嘢咧？即係對我哋日常嗰個生活有啲咩影響呢咁，即係如果你信嘅話咧，就係其實所有嘅嘢都係意識嚟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所有嘢啦，我哋見到啲人生嘅痛苦啦，咁多人受難啦，會有饑荒啦，會有戰爭啦，所有呢啲我哋以為好真實，就算我哋面前啲埲牆咧，都係一個意識嘅投射嚟嘅。 咁如果係嘅話就，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咯，係嘛？起碼一樣嘢啦，你揸人錢嘅話，咁就個個都係一個意識嘅現象嚟嘅。 錢銀呢個問題， 呢嗱呢個都空，呢個都空間，呢個都空噶。OK， 你試下問個和尚，即係如果 你空啊，你和尚你借錢你都記住嗰個標語講啊，你係要還噶。你每日你和尚唔使還， 唔係即係我問咗個和尚借錢，咁我就萬法皆空 咁 啊。 咁你真係唔啱啦。 又或者你喺而家你會見到咧，就係啲和尚。即係多數都係喺中國嚟㗎啦，就係走去嗰啲 即係有著 T 恤啦，有比基尼嗰啲。 係係係，走去嗰個睇啦嚇。咁佢就話咧，識即時空空，即時識啦 嚇。佢識佢嗰識咧，同我哋理解嘅識 好啦，咁究竟邊樣嘢啱咧？即係話，如果係萬法唯識嘅話咧，我哋見到啲咁真實嘅嘢，譬如話我打你一錘，你就真係感覺到好痛啦。前面有埲牆，咁唔通我就咁穿過埲牆出去咩？係嘛？我揸人錢，咁我係咪話萬法唯識就係純粹大家意識嘅投射你係唔真實嘅咧？係咪？ 即係你爭咗人智慧咁樣諗， 唔係？但係嗰個要你還錢嗰個唔係咁諗噶嘛？係嘛？或者你在旺角行一街，俾個警察毆你一棍，咁你唔通講你話萬法為式啊？ 你覺得自己抵毆係 唔係？冇理由㗎。唔係抵毆嗰都係真事嚟噶嘛？但係如果萬法為式嘅話，就係嗰個你自己諗出嚟嘅嘢。 唔係依個就在於你嗰個意識嗰個定位喺邊度？ 係啦係啦，個意識嘅定位喺邊度啦嚇？譬如以前就有一個都係咩嚟㗎？都係佛偈嚟㗎啦，就係有支旗喺度喐啊嘛， 係，哇！禪陸祖慧能講嘅嗰個 係啦，咁啊第一個答案就係嗰支係 啊風動， 唔係第一次講啊，支旗喐緊， 係， 咁第二個人就話咧係啲風喐緊， 嗯。 咁第三個講係你個心喐緊， 嗰個唔係第三個，嗰個係最後一個，嗰個就有慧能講，你冇喐到係你個心動啫。係 啊， 講完之後大家都即刻收聲， 收爹。咁嗱，咁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嚟噶嘛，就係譬如話一啲好人生好痛苦或者好開心嘅嘢，究竟真唔真實啊？如果唔真實嘅話，就你唔使。即係唔會牽動你個情緒噶嘛，即係你冇必要牽動你個情緒，因為嗰啲係假噶嘛，係嘛？咁但係呢個就違反咗我哋好多好多現實上嘅我哋個本能嘅反應咯，或者我哋嘅直覺咯，嚇。咁但係喺實際嘅用途就係一個好大疑問，就係話，譬如我想一樣嘢發生，我想一樣嘢唔發生，嚇，或者我想改變一啲嘢，係咪我諗，即係我用我嘅意識就可以令到一樣嘢？改變咧咁樣，譬如念力啦嚇，譬如話我用念力，可唔可以我喺前邊嗰道門消失咧？我唔開道門，我就出到去咧。咁但係唔係嘅喎，係嘛？我諗一個稍為正常啲人都覺得唔係啦，係嘛？咁但係好不幸地咧，就係呢種咁嘅諗法咧，就慢慢被呢個現代嘅物理學咧所挑戰嘅。 係點樣挑戰咧？ 點挑戰好簡單啫嘛，就是、量子力學啊嘛， 嚇 喺量子嘅層面就係一個粒子，佢可以同時喺兩個地方出現嘅，即係可以分身嘅。佢又可以有類似心靈感應嘅情況，就係喺一個宇宙無邊嘅距離，可以一樣嘢發生，另外一個粒子就完全即刻感受得到。咁呢個就係我哋喺無論喺神秘之夜或者喺 方舟之 都提過好多次咯。就喺個量子世界入面咧，就我哋好多嘢都係同我哋喺嗰個宏觀世界入面咧係完全係相反嘅。咁所以呢個咧就開始有一個質疑，就係話：咦，究竟即係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嗰啲，我哋覺得好理所當然嘅嘢，係咪真嘅咯？咁結果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咧。近年咧就開始翻喺嗰個萬法唯識呢一個咁嘅命題上面啦， 即係大家都開始覺得咧，原來 你觸呢依世界所有嘅事件咧，都觸及咧係同意識有關。 同意識有關，但呢個意識就唔 係意識，有好多種唔同嘅層次。 係啦，就因為譬如我哋以前去理解個意識咧，其實又好簡單啦。譬如話我哋即係我同你嘅意識啦， 肉體意識、 肉體意識。譬如我意識同你嘅意識唔同，我唔知道你諗緊咩。 即係潛嗰叫潛意識啊。 係啦，但你嗰個咧，即係頭先我哋介紹嗰個獵大成人，佢勁嗰地方係咩咧？就係佢講到呢個第七式嗰個末那式，其實佢就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幻覺嚟嘅。 嗯 哼，即係我以為我自己係我，好肯定係我，我冇理由唔係嘅。我打我除我痛呢、這個，呢、這個係一個幻覺嚟嘅。 嗯哼， 係嚇。咁呢個就喺慢慢而家喺呢個即係現代心理學就即係覺得呢樣嘢唔係好似我哋以前諗得咁係一個咁荒謬嘅嘢嚟嘅。 嗯哼， 咁點解會咁樣呢？就因為呢個涉及到咧，即係今年嗰個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其中一位咧就係 Roger Penrose， 即係佢嗰本書入邊嘅一個講法。好啦，咁下一節翻嚟我就講講咧，就點解咧，即係慢慢喺呢個現代嘅當代物理學入邊咧，就慢慢反而令到好多人覺得就係呢個萬法唯識啊，即係儒家行派講嗰個命題萬法唯識呢個咧，係一個可能。可能真係一個現實嘅情況， 即係科學而家遇上玄學啊！ 係啊， 咁我諗好多人都 V 混混㗎啦，即刻。 好，下一節翻嚟啊！